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电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903广播剧之《恋爱后二分一》。 我估唔到阿哲会离开香港。当罗涵话俾我听，佢忽然间放低晒所有嘅嘢，开始一个冇目的地嘅远行嗰阵，我真系有少少后悔。当时点解我唔问清楚阿哲同 Ivy 嘅关系？佢咁样第二日就走咗，真系唔系好似佢同第二个女仔已经有另外一段感情。 同阿雪话咗分手之后，我一直去咗旅行，唔俾自己停低。而我每一日过住一种完全冇目的嘅生活，因为我仲相信一样嘢：生命本身一定有比爱情更有趣嘅事。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，没有悉心刻好。 带啲嘢味噶，女强人。 唔好咁话我啦， 大佬啊，嗱就嚟八点啦，你睇下只表，你仲做到好似扑崩鼻咁啊！你睇下公司呢个 lobby 啊，得我一个人一碌木咁样冻喺度。 唔好嬲啦，那个香薰店啊，下个礼拜就开张啦，又要发啲请帖俾啲名人啦，又要打电话俾啲记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今日净系打电话打咗半日啦。啊系啊，你条颈点啊？ 我嚟啦。 是啦，你那个医生朋友呢有没有说收到自己的消息啊？ 哎呀，我有又怎么会不即刻报料呢？但是你问来做什么啊？你现在都有个号，一双双一对对咯。 哎呀，那我们一起做事当然成日一起出出入入的啦。 哎，那我都明成这些东西就很难讲的噃。女人呢就是这样的啦。只要有人对你好呢，咁就好容易心喐喐、心痕痕，即古灵精怪咁㗎啦。而且嗰啲感动型嘅男士呢，最容易令嗰啲女人有结婚嘅冲动嘅。所以呢，你就唔好一时心软，睇清楚啲好。 落下你讲咗去边呀？我无端端点会諗结婚啫？ 点都好啦，总而言之呢，你就要信一个姊妹嘅一句名句。女人呢就天生爱柔情。我哋爱嘅并不是男人噃， 你听边个讲噶？ 我吗？点？ 因为 要赶开张的嘢，我都成个月冇见落下。我觉得佢又有啲唔同咗，唔知系咪因为佢将啲头发拉直翻，所以我觉得佢又有另外一种味道。 喂 ，Hello， 霞姐。 我好耐冇见啦噃。 转咗发型，都几好睇啊。 连你都觉啊？ 多谢你，阿豪几细心话，好多男人咧永远都唔觉得啲女人有咩改变嘅，除咗个身材之外。 佢系咁噶啦，连咧我嗰日着咗件新衫，佢都一眼认出嚟。 我记住噶嘛。想去边度食饭啊？ 哦，唔好去咁远啊，因为咧我听日搬啊，仲未执晒啲嘢。 咁啊，就落北角食上海菜啊！